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下午阴有小雨，北部有小到中雨转多云，偏北风四五级，阵风八级左右转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22，空气质量优。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和市气象局今天10点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未来48小时，本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请注意防范。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环球影城开园3个小时，游客冒雨游玩，兴趣盎然；北京游客买走环球影城首月4成门票，天津和上海分别成为第2和第3大客源地；北京警方全力护航环球影城度假区的安全稳定，将会严厉打击线上线下的倒票行为。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北京环球影城已经开园了3个多小时，游客在园区当中的游玩体验到底如何，有没有受到降雨的影响呢？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张博你好。 非常你好，听众朋友下午好。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园区的情况。 好的，今天上午开园仪式以及游客入园的时候呢，还是淅淅沥沥的下着雨，所以游客基本的这个装备就是雨伞和雨衣。很多人为了赶时间呢，开园之后还是一路小跑。虽然有工作人员不时提醒注意地面湿滑，但是还是看到了几位匆忙的游客，出现脚下打滑然后摔倒的情况。现在的环球影城可以说是雨过天晴。其实中午在吃完饭1点半左右的时候，这个天已经是逐渐放晴了，虽然还下着一点点小雨。而现在是完全的雨过天晴的状态，整个天空是湛蓝的，云朵也比较低。如果现在游客在园区里面拍出来的照片的话，应该说是很漂亮的。另外，我也各位注意到园区里的细节工作也还是比较到位。对于路面出现湿滑的游客可能滑倒的这个区域呢，下雨的时候就能看到有工作人员是在清理了。目前部分道路呢也拉起了这个护栏，地面铺上了防滑垫。游客的排队的情况来看的话，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是最热门的这个区域，像哈利波特禁忌之旅的排队项目是大约在90分钟，其他的区域的排队的时间也是从10分钟到40-50分钟不等。因为事先已经有过几轮这个探访，现在网络上对于各个热门项目其实都有比较充分的介绍了，所以很多游客在来之前呢也提前做了攻略。比如说像哈利波特变形金刚园区开园之后，就有大批的游客直奔而来，特别是近期在网上这个比较热门的社交天花板威震天，就成了不少人在园区里面打卡变形金刚这个园区的一个期待。今天的晚上闭园时间是在晚上10点，相比于平时的话是晚了2个小时，所以入园的游客应该说是还是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观看园区内的这个夜景的。乐陶。 好的，非常感谢张博给大家带来的介绍，再见。 再见。 今天的北方最大的主题乐园北京环球度假区是正式开园了，哪些地方的游客最积极呢？根据某网站的发现，北京游客买走了开园首月的40%门票，天津和上海分别成为了第2和第3大客源地。另外排名前10的客源地当中呢，有6个南方城市，依次是上海、成都、武汉、深圳、重庆和南京。外地游客专程来北京打卡环球影城，怎么样才能更便宜？去哪儿网的数据也显示，在未来1个月内，到港大兴机场的机票比首都机场的便宜230元左右。北京环球度假区在今天开园，为了全力的护航环球度假区的安全稳定，通州公安分局建立了包括前沿指挥部、文警派出所以及3处警务站在内的安保工作实体，以防范大客流为重点，构建了完善安保方案的预案体系。对于线上线下出现的倒卖转售环球度假区的票务产品的违法行为，警方将会严厉查处。警方也提醒广大游客，请关注环球度假区官方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序发布的票务信息，从官方授权的渠道预订和购买门票，切勿通过非官方授权的渠道购买，谨防上当受骗。 中秋节将至，市民贾先生近日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在抖音小店购买了较多的月饼礼盒，然而在收货的当天食用以后却吃坏了肚子，因此怀疑月饼存在着质量问题，希望能够据此退货退款，但是却遭遇到了维权困难。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晶晶。晶晶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那市民目前遇到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到底应该怎么来处理？ 这贾先生呢，他是8月25号在抖音平台上呢消费了1020元，购买了这个15盒月饼，计划呢是送给亲戚朋友的。但是呢，因为收货当天呢，他们吃了以后呢，就发现有拉肚子的现象，后来就无法再送朋友了。然后呢，他也表示呢，自己和家人没有吃其他特殊的食品，因此就怀疑是这个月饼存在了质量问题，和这个商家沟通呢，希望能退货退款。但是呢，因为这个无法取证。因为这个对方要求提供就医证明，但他事实上没有去医院，所以他无法提供就医证明呢，他的退款诉求始终就没有得到解决，然后他的这个月饼呢，也就剩下的月饼没有办法进行一个退货了。然后呢，我们就是咨询了相关的这个律师，了解一些情况呢，律师就建议他，像他的这种情况取证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呢，建议向消费者协会或者是消费者保护组织呢寻求帮助，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进行一个举报，由这种相关单位来进行进一步的取证，来帮助他进行后期的一个维权。如果是证据充分的话，法律是支持他的赔偿的。主持人。 那记者调查了各个网络平台，他们的退货政策分别都是什么样的？那有关于网络购买的食品类的这种商品，怎么来规避风险保障的权益？律师的建议又是什么呢？ 我们调查了这个快手和京东这些网购平台关于这个食品类的退货政策。快手呢就表示，他们有一个收货7天之内是支持无理由退货退款的。然后但快手那个京东表示呢，就是像食品这一类的是属于短保食品的话，是不支持无理由退货。要根据商品的具体情况来保证。他们自己又表示呢，商品的渠道都是来源于正规渠道，有质量保证的。所以就说明呢，这个互联网电商平台的退货政策呢都各不相同，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怎样来维权呢？律师也建议了，就是说针对这样的情况考核的这个。就是这个选择食品类商品呢，最重要的就是要考虑的不是价格，而是这个可靠渠道和品牌了。所以要选择一个有正规的渠道的，然后呢比较有信誉度的这个品牌来购买，就是尽量不要去图便宜。再一个就是，如果遇到食品安全问题的话，一定要坚持维权，不要觉得维权比较困难就放弃了，这样也同时可以避免更多的消费者上当受骗。就是 好的，感谢晶晶的介绍，再见。 好，再见。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3.1， 属于基本畅通。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享下午茶。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在北京时间的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历史的创造者。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 现在是绿灯，请走斑马线。 路上斑马线，你我经常见。红灯亮了，停一停，行人过街让一让。斑马线，平安线，文明出行风景线。 假期结束了，同学们回到课堂，他们从森林里带回树叶，从海边带回贝壳，